老派恋情，这是2015年我最喜欢的歌曲啊。当时呢，现在想想那个年份也还挺老派的，但是在当年听的话，这首歌曲还是蛮新潮的。虽然它叫老派恋情哈。 来，今天的早安到零清醒歌曲是一首打着双引号的新歌，来自孔令奇的老派恋情。 是 北京时间的7:05，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出门才发现天上有一头雨，然后呢冒雨前行的郭鹏。 一头雨，请问是什么量词？ 就你看我刚才用那个词，因为我今天就买了一个新雨衣，我就第一次试制它。然后过来以后发现除了一头雨以外其他地方都保护得很好 啊，但确实哈，刚刚过来的时候我们导播姐姐还在说10分钟以前感觉天还是晴的，然后突然的来了一场雨，赶快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大家在早高峰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冷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来关注一下，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3.6度。那么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昨天夜间本市的西部地区已经出现了降雨天气。那么今天白天的降雨非常的明显，全市都有中雨。那么预计入夜以后降雨会逐渐的减弱结束。还是那句话，山区和浅山区的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不要去往山区游玩，以免发生危险。 来，不厌其烦的保护您的安全啊！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阴天有中雨，南转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是70%。今天夜间呢，阴天有小雨转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哈。 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第一名港岛舅舅 XX， 第二名是太子，第三名蒲公英，第四名周娟，第五名是星韵 Elena。 哎，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葱，第七名懒蛋，第八名 CZH， 第九名 K， 以及第十名忙碌的欣然小姐姐。来，恭喜上的这位朋友啊！ 大家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今天是周四，前两天的推送已经预告过了，每周四的时候早安音乐秀都会开启我们的视频直播， 对，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抖音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对，周四呢，我们的这个玩法非常丰富。我们俩呢会在直播间当中来 K 歌 battle 啊，除此之外呢，就上周大家看到我们的彩蛋 bonus， 然后因为我们俩呢一起来跳了一支，今天会不会跳呢？也可能有惊喜啊！ 广播主持人的内卷到底有多严重？哎呀，自从上周的这个 nobody 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以后 ，PD 就开始说最近什么舞比较火，你去扒一下。 哎呀，你这个人，你一会儿再说嘛，是吧？啊，我们先留点悬念吧啊！ 就全看我练不练得会是吗？ 主要是看你前面带的好不好了哈、啊。好了，大家呢现在可以来看一下我们俩的这个、视频。人动的样子啊，就是动 人动的样子。我们平常在直播间里都是定住的吗？ 我们俩平常动不动，大家也不知道嘛哈。好了，今天我们要来聊点什么呢？来，上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最近有没有看那个《乘风破浪》啊？不对，阳光满披荆斩棘的哥哥呀啊！不得不说，姜还是老的辣，男人味儿还得是这波足啊！看得我想起了当年歌词本上的 Beyond， 以及贴在墙上的三鸡哥。你说等个几十年后，我们早秀家族能不能也参加个比如说什么胡吃海塞的节目组啊，这样的节目。今天呢咱们也发挥想象，如果可以，你想要上哪个节目呢？无论是广播电视还是网络综艺都可以，赶快来通过早安乐秀的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可以你最想上哪个节目呢？当然我知道你们最想上的肯定是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啦、 当然啦，因为我们早安音乐秀马上要上胡吃海塞的节目组啊。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名字、 胡吃海塞的节目组，那应该是隔壁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嘛、 带上他们一起嘛，因为肯定他们不只要求一个节目组，对不对？ 是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胡吃海塞的节目组也比较符合我们三个人的定位，毕竟我们平时也是这个样子的。 你们俩一个是胡吃一个是海塞，我是节目组 啊。就每次我们做完什么大的项目之后，大家都会说啊，不行不行，赶快去吃一顿 啊。是，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跟吃没关系啊。如果有可以的话，你愿意上哪个节目？广播电视、网络综艺，哎，反正你能想到的节目都可以啊。你愿意上，为什么呢？不妨来一起告诉我们哈。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昨天想了想这个话题， 我在想你这个节目， 我准备上这个综艺节目。 你是想给这个节目配音还是怎么着？ 不是，就是想去，就从小看到听到这个片头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想去那边跟他们一起玩耍的感觉，你知道吗？ 在非洲的大草原上，你给我正常一点。 好了，这个，当然我还是确实挺很想上这个节目组了，但是后来想想，就是怎么说呢？ 除了配音，你应该也干不了别的吧？ 就是 你去做摄像吗？ 不是，还可以就去观察一下他们的这个很有意思的感觉啊。 好吧，给大家揭晓一下，好多人可能刚刚听到那段 BGM 没有反应过来，月月鸟说的是《动物世界》， 没有反应过来吗？有这样的人吗？啊，有可能啊，我们现在也有00后的听众啊。 为此呢，他还专门附上了一首 跟这个综艺节目毫不搭嘎的，来自李荣浩的《动物世界》。 还是睡不完，想了很久，妈妈叫要经过大川，翻几座山，要不平凡好像很难。有时候被俗人批判很难接受，有时候朋友背后说我想象就假装路过一笑而过。算了忘了大家是吧，又没什么好怕，这不就是我吗？难道让你松了手了，那些话就为了讨好他，那不就错了吗？好了这样吧，天就那么大，我又不是不甘，闯荡几年大不了哭个几晚。成长这重量无法计算，太多难忘，这条路好长，去的地方有时候昨天留下的一滩泪和汗，早就现在的我越倔强越勇敢，成长的重量丢了狂妄，学会承担故事的反转，别太简单，我要成 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 音乐很爽。 好了，7:15，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今天我们呢要来聊到一个让人非常兴奋的话题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节目啊。 嗯，但是在这众多节目当中，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居然有人说我要去上《我是歌手》。我的天哪， 这么横吗？ 来说出你的名字，我们可以直接连线给你啊。以后周四的时候就我们俩就不 K 了，我们直接打电话给这种就实力超群的听友，然后来听听你的这种能力啊。 咱们这么说，就是每个节目还是有一点点这个前面的集结的。比如说像雨中说，当在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参加中国好声音。哎，咱们参加完好声音以后，拿了前面的名次，再去参加我是歌手，好像合适一些， 哎， 是吧？ 但他说我现在角色转变了， 哎， 如果可以的话，想要去参加爸爸去哪儿，因为昨天我的女儿出生了。现在的我， 哎，恭喜恭喜， 心里面其实是有点手足无措的，所以我还蛮想去爸爸去哪儿好好学习一下，怎么样当一个称职的爸爸。 但是好像去爸爸去哪儿的人基本都是有孩子的人。 他有啊，但是女儿刚出生嘛，我觉得你起码得等他长到个3-4岁会更合适一些， 先去当个工作人员，对吧？ 哎， 也不一定是里面的主角嘛，哈。 嗯。 然后呢，张希说，如果说最想去的项目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旅游遍全世界的《花儿与少年》，看着花花、许晴他们一起游遍欧洲大陆，一种特殊的方式体验别样的风情，好羡慕。那我想你应该想去的是第一季。 嗯帕丁顿熊说，那我必须要去开门大吉啊。 嗯，为啥？ 替 PD 通关。挽回早秀家族的面子， 挽尊一下是吧？ 嗯， 对，毕小美好像跟你想的一样，她说那当然是开门大吉了，把郭大爷的面子挣回来。再怎么说，我大爷也是中华小曲库呢，面子不能就这么丢了。 哎呦， 这个中华小曲库是我旁边搭档静瑜，你知道吧？啊， 对，但是我成功通关了嘛，对吧？ 对呀，对呀，所以你才是中华小曲库嘛，对吧？然后这个思蒙是中华曲大库， 曲为什么我是小曲库，他是大曲库？ 因为他比你多答一道题。 我当时最后那个是我主动放弃了，如果你让我猜的话，我其实也能猜出来。 那你为啥放弃？因为你有个承诺是吧？ 对，我有个承诺，因为我答应了我旁边那个小姑娘，我就是今天一定让你上场。所以 你早知道你把我带去嘛，你最后一道题给我多好，是不是啊？ 还有上一说必须是超级变、 嗯， 一到寒暑假电视里就开始放， 啊， 脑洞大开，还有角色扮演，一看就很好玩。 对，超级变呢，就是也算是这一次日本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当中， 嗯， 大家唯一觉得特别好玩的一个项目，相对来说哈。 还有太子，哎，刚刚提到了说湖南卫视的《我们来了》， 嗯， 可以跟。这一帮女明星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还可以品尝各种美食。 我们大家都喜欢这种逛吃的项目，对不对？ 嗯，但其实我说最后这个节目可能剪出来是1个小时左右， 嗯， 但整个拍的这个过程是很辛苦的。 对， 就大家去拍这种游历的节目，不要以为它很简单。 对，比如说啊，你看刚才他说的这个游历逛吃的节目，我觉得还好哈。 嗯， 但是海绵宝宝爱喝酸奶，他说我想上的节目应该是《舌尖上的中国》，品尝好吃的。 嗯， 《舌尖上的中国》虽然看起来很好吃， 嗯， 但你想那个过程。可不是为了让你吃好吃的， 所以你看大家一看就是没有录过综艺节目。 对啊， 如果录过的话给大家一个经验，就是尽量选棚里的啊，能稍微舒服点。 棚，哎，你这个人，哎，你怎么这么跳动啊？直接，哎，你不能让人幻想一下， 没办法，实用主义啊。 对， 没关系，今天大家可以脑洞大开，因为毕竟也不会有综艺节目真的邀请我们啊，那，哎，大家就不一定了。来想一想啊，如果说你可以去到一档综艺节目，任何都可以， 哎， 电视上的也可以，网络综艺也可以，广播综艺也可以，那么你想去哪一档节目呢？ 哎，把答案放送到早安娱乐的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间。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CTO， 他们是在棚里啊，来听到这首歌曲。Insomnia. Hey girl, I don't know what's this all about. It's been like, surely you know what it is like. Listen up, yo. Baby girl, 不会再为你醉了整夜，也不会在餐桌前发呆吃不下咽。Don't call me girl, this is not over. 每晚半夜作废 ，You know I don't need this man. Some false, 又迎接新的一夜。我的失眠日记似乎还不能 edit， 有太多话。在喉咙说不出口，只能享受这悲伤的 piano。Don't tell me, tell me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沙发上还残留你的香水，无法麻醉心痛的感觉。我看着枯萎的玫瑰，一片一瓣的被摧毁。Insomnia， 钢琴声回荡在我。 你要离开的那一晚，不管我如何道歉，也如何流泪，你让我 How I supposed to forget you like this? 思绪都被你掌控，情绪也被你勒索，日复一夜，肆无忌惮，甘愿做个玩偶。 Oh baby girl， 太贵，舍下你我， 心中抵抗不住冲动。 我偏偏你就紧装指着我，母亲怀悲，无奈爸妈的枕头。 倾倒在我灵魂的房间，一瞬间点亮了黑夜，在黑夜。 Oh lately, hoping I could dream about you. Tell me you were my eye, eye, oh my. Oh, oh, oh, oh, oh, oh. 钢琴声回荡在我耳边，深渊的蝴蝶结缠绕我， 爱就陷入 谁。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的要跟大家来聊到一个话题呢，非常有意思。如果可以的话，你想要上哪个节目呢？刚才我们有个小耳朵说，这两天节目都在做梦哎。昨天呢，刚刚拿了钱，今天就开始到处乱上节目了、 完成人生理想，想上哪个节目就上哪个节目， 是、 哎、就想上哪个节目先给他冠了名。 对，我觉得大家呢，你看你刚才还跟大家介绍经验，什么棚里什么乱七八糟、大家好像完全走的不是这一挂的。比如说像毕小美说，我想去上《披荆斩棘的哥哥》。 哇， 你是个姑娘，你怎么 是毕小美啊？ 对，他说因为我要跟言承旭组 CP。 哇，你这个口气好大呀。啊， 我觉得你只能胜任里面主持人之一的这些角色吧。但我觉得还蛮好笑的，就是第一次看到乘风、就是这个披荆斩棘的哥哥的时候、然后他们不是每一之前的每一季的姐姐邀请到了一位姐姐过来主持嘛，然后当时就有请到杨钰莹、杨钰莹每次评价哥哥们的时候，一看那个台本就是导演组给他写好的，导演组很快，在他讲话的时候故意在旁边配上古筝，然后造成一种很魔幻的效果。 对，那如果这个对对，哎，那看来你也很想去上这个节目是吧？ 我去主持一下 啊，对，给你主持的话， 毕竟跟那么多我喜欢的哥哥在一起， 他是配的什么来着？古筝是吧？ 啊，对， 我给你配唢呐， 你三弦行不行？二胡更好一些。 哎，用户1840说呢，我想去上一站到底，因为一直很喜欢这种答题益智类的节目、对， 小小说那必须是最近大火的恋爱综艺《心动的信号》啊，在节目上谈一个甜甜的恋爱，还能和一群同龄人住在一起，像大学时一样每天谈天说地。已婚人士为了保命请隐去我的 IT。 对不起啊， 你已经 太快了， 大家以后先把这句话写在前面好吧。 那没关系，作为回馈我可以讲一个瓜，就是这是关于我自己的、因为当年好像这个恋爱综艺我忘记是不是这一档了，对，他们有找到我。 后来呢？ 对，后来的时候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节目设置，因为并不是所谓的同龄人在一起，他们就是想要讨论一下不同年代的人对于恋爱不一样的感官、我看了一下，可能就是最年轻的他们有21岁左右的，但我就很自然的被划到老姐姐那一类，我说不去。 哎呀，你看来还是跟我这个大叔在一块主持，相对来说得到的这种甜头多一些，对不对？ 是吧？在这边还有人夸我可爱， 去了那边 我就是一个老姐姐的姿态哦。 哎呀，怎么办？你说我们早秀输出的时候，从基于小姐姐变成基于老姐姐，哎呀，但是呢，这个子琪说她觉得想去向往的生活，尝尝黄老师的手艺，再陪鹏鹏和子枫妹妹一起干干活，陪何老师聊聊天。何老师应该不用你陪着聊天吧，对吧？ 他应该是就一切皆可聊啊、跟我们 PD 这个一切皆可聊还不太一样。 对， 但向往的生活今天确实有挺多人提到的，然后很多人都说，像猫象也说想尝一尝黄老师做的饭是不是真的好吃。 对，这当然呢，今天也有很多人说到了，就是说想来我们早秀。刚才有人说想来早秀以后天天点歌，我发现昨天呢就有钱以后也是准备来早秀 啊、 让我们俩给大家来两段哈。 点歌很容易啊，在我们的音乐早餐当中，大家可以 以直接然后发送早餐两个字，就可以收到我们点歌的详细的方式了。 嗯， 当然今天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抖音、微博以及听天 FM 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对， 同时要告诉大家，听天 FM 已经全新改版上线了，内容更加的丰富。 嗯， 小说、亲子、冬奥、情感这些频道，让你可以一次听过瘾。 对，这次呢，现在是有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比如说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聊天室哈，选择你最感兴趣的话题呢，和主持人实时互动，也可以开启个性化的推荐，我们向您推荐喜欢的内容。另外呢，就厉害了，现在呢升级到第5.0的版本，还可以参加寻宝活动，很多人现在拿到了很多的大奖哈。 嗯，有万元的现金红包，还有1000元的实物奖励。 嗯， 好的，那么大家赶快来到听天 FM 当中来参与我们的话题吧。 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2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启程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行进方式。 就是元气， 各位早安，我是郭宝。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就是速度，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就是流行， 介绍一位暌违已久但终于归来的歌手， 就是炸醒你， 东北话来了，咋能整明白呀？ 活力四射，欢乐多变， 上班路上精彩无限。早安音乐秀，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 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现在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会收到一份惊喜。因为今天的早餐分享人就是我自己。哎，最近呢我发现了一个宝藏的奶茶的制作方式。因为我平常真的非常的喜欢喝奶茶，但是呢热量太高了。普通奶茶即使你选半糖或者三分糖，还是会添加一些植脂末这些长胖的因素。所以呢自己动手制作快手奶茶，是不是很想学习一下，而且只需要一分钟哦。像我这样的懒人真的超合适的，所以今天就把这样的一份超快手自制低卡奶茶分享给大家。在超市里面大家经常可以买到现成的，比如说像青柑普洱茶，所以呢再买上一盒无乳糖牛奶，把它们两个兑到一起就可以了。看到图片上就是我兑在一起的样子，而且可以直接放在青柑普洱茶的瓶子里面，随手携带也超级方便。这样的一瓶奶茶卡路里极低，还有刮油的效果。如果这两天觉得肚子不是很舒服，可以尝试喝一下，也可以搭配做早餐，这样的话吃面包也不会觉得罪恶了。今天我们的音乐早餐分享给大家的歌曲来自蔚蓝的夏日亲情。如果你想要点歌给自己的朋友或者亲人，可以加入到音乐早餐的投稿当中。具体的参与方式我们也有图片详细为您介绍，发送早餐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 承诺站在直接后，斜阳别你渐离去，亦会不归家，期待我吗？是你吗？能否轻轻转身吗？盼你回来静听我的心里面说话。每天我衷心祝祷，祈求夏季快来到，让这么一刻原谅爱吧。 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着我秒秒等待遥远仲夏？ 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我以心爱着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念挂。出这首歌吗？你我最爱沿路唱，以歌声带代说话。这首歌在梦里面完全为了你而唱，愿我的声音陪着你吧。 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着我秒秒等待遥远仲夏？ 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我以心爱着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念挂。Oh, 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着我秒秒等待遥远仲夏？ 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如今我只想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念挂。你应该知道，你应该感到，谁人爱你？ 满分，音乐早餐。 好了，各位，7:35，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静瑜刚才放上了今天自己的早餐哈、还挺不一样的一。 因为我是真的今天发现了，首先哈，是因为今天这个日子、大家好像没有什么过生日、纪念日，所以都没有抢，赶快让我趁着这个空档，把我最近发现的这个宝藏喝法推荐给大家。但是你看吐槽我啊，大家还是不遗余力的。米米说，静瑜你这图片可以拍得再美一点，图片，这看着不太好喝的样子呀。 我其实最近就是对你吃这方面的一个印象，就在于咱们上次推那篇公号，大家现在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看到最近的一条公众号啊。这个静瑜当时吃那碗面呀，然后上面还写个胖子。 但是你知道，这是我这段时间来，应该是我那段时间应该天天都是在吃生菜吧，所以那是我唯一一次吃主食，哇，然后就有一种放开了的感觉。你看我点了多少东西摆在前面啊？ 那你这段吃生菜的日子有成效吗？ 是这样的，吃面一时爽，然后减肥呢就需要这样的刮油神器了、 哎。 这个好不好喝？我觉得你看怎么比了，因为肯定是加了很多的糖和奶精会好喝。但如果你看到它的卡路里和它的含糖量的话，我觉得的是可以接受的奶茶，就是过瘾是可以的。 是是是，那好吧，下次你推荐给我，我下次也去尝试一下哈。今天呢，我们并不是一档美食节目，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如果可以的话，你想要上哪档节目哈？很多人呢都准备上早秀，来早秀，静瑜就给你带出去吃一顿，对不对哈？ 我们节目福利这么好吗？ 对，日清语文说，我呢就想去上小雅姐的回家吃饭，学各种美食，然后把我自己的美食带给大家，相互交流一下。这个节目好像我俩都上过。 还有像逍遥郎说，要是可以呢，希望上的是奔跑吧兄弟，和大黑牛撕名牌，和小猎豹拼速度， 和大黑牛撕名牌。 但他可能觉得自己实力还不够，所以最后补了一句，约鸟小哥哥一起呗。 我可以当场记啊，给你们当工作人员给玩一下。但是有段时间真的撕名牌这个运动还是挺流行的哈，就大家每个人都自己就做套衣服撕撕名牌什么的、 哎，是。但你看陈大诺，我刚刚不是分享过之前的时候有恋爱综艺邀请过我吗、 哎、 然后陈大诺就说，你们感性令人心动的 offer 邀请过我 啊？真的吗？ 对，但说如果我在年轻， 我可是那个节目的 忠实 粉 丝， 对对对啊。 他说如果我在年轻个5岁我就去了，其实很想去，跟我当时的心情是一样。就如果他们给我的定位不是老大姐的定位，我可能就去。 你刚才说的是老姐姐， 老姐姐 就跟老大姐了，显然马大 姐 吧。 对，如果给我的不是老姐姐的定位的话，我可能会考虑一下。 对，但是你看做表的欣然小姐姐说，从小到大就想当一个广播电台的女主播，一度对午夜电台节目特别感兴趣，还想拥有温暖人们心灵的治愈型的女声。朋友说我的这个百变的声音呢，可以去读一下儿童故事，但是我现在是一个红遍公司的小会计，朗诵找我，唱歌找我，礼仪找我，稍微满足一下我从小到大的梦想也挺不错的哈。 很好，你知道那天的时候，我突然突发奇想，然后开始考古自己的微博，我一口气翻到了2011年，然后发现2011年的时候，我当时作为一名小听众，居然斗胆艾特过北京音乐广播， 啊、 就是我发过这样的一条微博。 你艾特的是谁？ 就我直接艾特了北京音乐广播。 说啥？招我是吧？ 这样。我打算今天回去把我2011年的这条微博再艾特了一下，说什么叫梦想照进现实，就是这么容易。哎呀，好凡尔赛啊！ 你当时说的是啥呀？关键是， 我当时就说我听节目的一些感受吧，就是节目当中放的一些歌曲很打动我，大概这个样子。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2006年就发过微博，那会儿没有微博。 我们俩今天在微博各自转一下自己当年的这个。 好了，今天我们说的不是自己的那些梦想，也差不多了啊。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如果可以的话，你想要上哪档节目？广播电视、网络综艺的这些东西呢，是都可以的啊，欢迎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就 OK 了。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好，再来关注一下电影梅艳芳呢宣布在2021年的11月在中国香港上映，并且宣布了演员的阵容。这一次呢，影片已经宣布了由历经3年精挑细选的王丹妮来饰演梅艳芳哈。 而其他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古天乐饰演的是梅艳芳的挚友，而林家栋饰演的是唱片公司的经理， 对， 杨千嬅饰演的是唱片公司的星探。哇，这三位实力派聚集在一起，也是将戏腻诠释梅艳芳的点滴故事。 对，也是更多的呢把这个梅艳芳身上独立女性的这一点呢是一一展现出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梅艳芳和张学友一个对唱的歌曲，叫做相爱很难，来听听他们俩之间火星撞地球之间的化学效应。 最好有生一日都爱下去，但谁人能将恋爱当做终生兴趣。 生活其实只在找到个伴侣，面对现实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许巍带来的《旅行》，悠游时光，轻松惬意。又到了我们公布答案的时间了。小鹏 P7 的 NEDC 综合续航里程最高是706公里，你答对了吗？ 小鹏 P7 NEDC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706公里，一周通勤无忧虑，短途急用时急速充电10分钟，续航120公里。现到店试驾即有机会获得京东卡，置换用户至高可获2.2万元补贴。详询小鹏汽车北京地区门店。 这两天有没有被我的这个语言所占领？你答对了吗？ 哎，你答对了吗？然后呢，前面的这个答案啊，大家现在可以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是。 那前两天呢，其实有一些朋友已经接到我们的短信的通知了，说已经获奖了，并且要求大家提供了这个住址。 对。 但稍安勿躁，还没有收到，是因为我们要等到这个活动全部结束以后，收集到大家的信息，再统一把礼物送到您身边。 哎，同样呢，就是大家也期待很久的，就是一会儿我们今天的第一波的 K 歌 battle，其实是跟最近一档比较大热的综艺是联系在一起的，对不对？ 是，今天也问了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你想上哪档节目？但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把 PD 送去《披荆斩棘的哥哥》。 为啥？因为今天是去油版，是吧？ 首先是去油版了，还有一个呢，是我觉得就是这档节目现在最火嘛，我就想让我的搭档火起来。 你话是这么说，但是我看你今天给我挑了歌以后呢，我觉得让我在油腻的路上一路狂奔。 也不算油腻吧， 对方唱的不太油腻。 是这样的，因为我不知道《披荆斩棘的哥哥》有多少朋友看过啊，但今天我们在聊天室里面聊的还蛮火热的。在这档节目上周播出的所有的哥哥们的竞演片段当中，我们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曲算是最火最出圈的了。大家之前都没有注意到，然后李承铉这个人，然后直到这档节目播出了之后，戚薇的快乐冲上了热搜。 是他的那个低音炮的发音确实啊，给这首歌赋予了一些不一样的色彩，所以我也很奇怪，就是鲸鱼今天竟然会挑这首歌曲。因为相对来说我这个人虽然音色是比较多变的，但是呢平常我也不怎么亮这个低音的部分。 对，就是平时在我们节目当中因为需要很嗨嘛，所以 PD 用的都是他比较高音的区域，比如说像昨天给大家唱那个我转见了。 哎呀，别提那咖了。 特别想掐了啊，昨天回听了没有？ 回听了一下，那段真的可以掐了别播。 哎，但是今天为了给 PD 挽尊，所以我们决定把低音炮的这个部分展示给大家。 而且鲸鱼要跟我一起唱，他也要来低音，你知道吧？ 我试试我这个低音，我估计会很快被人家的这个低音就拍在沙滩上啊。 行，那我们今天就这个先来试一下这首歌曲。同时呢， 对， 这档节目当中最近呢，就是大家说嘛，就本来以为有社交恐惧症的是。就是言承旭之类的， 对对对， 就最后发现是陈小春。那我们今天就把陈小春当年一首特别狠的歌曲 是 同时放给大家，好不好？ 是因为这第一首呢只是一个展示的版本，只有1分多钟哈，所以以 PD 炫技为主，然后呢大家一起唱的。我们集合在第二首歌。 好了，各位准备好了吗？小耳朵们啊，3、2、1，我们准备走这首歌曲了。 带来的就是李承铉的天上飞。 哎，感受一下。哎呦呦呦，来，静宇你先来，你先来打个样好不好啊？来，准备 来了，举手晃动，一起来 ，Dada Bounce。等，稍等，稍等一下，不一样。 怎么了？有啥问题？ 你的版本不对。 我的版本有啥不对啊？ 你的版本非常不对。 我的版本不是那个 Naughty Bounce 的版本。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样，那我们就先跟大家一起来算你狠吧，然后待会儿再带来这首《天上飞》，好不好？ 算你狠啊！你说切割就切割，今天感觉是你的专场啊，没问题。 这毕竟是我自己的综艺节目，对不对？ 哎，是，你说什么都是对的啊。那我们今天先来唱，这算你狠。 来， 那一会儿我们就把那个刚才那首低音炮跟 接在后面 啊，接在后面， 反正都是披荆斩棘的哥哥， 啊、 对不对？ Okay, 来，那我们先来这首歌曲啊。 一杯二锅粥， 哇哦， 想着眼泪流， 哇哦， 圣诞金魔球， 哇哦， 好汉不回头，你若要走，我不会留。 你为什么今天是心笑？ 想留的爱情不会撑得太久， 因为这个 K 我唱不了。 无奈寂寞，几度游走。别以为地下恋情密不透风， 这里就可以一起来了。 来， 我说算你狠，善用无辜的眼神，谎话说了2次我就当真。我说算我笨，软不隆咚的耳根，只为一时的气氛，搞一肚子的气氛。 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就想到你可冲到我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 个名人，世上有何乐趣，丢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会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快快快，有调的。 你真是没什么良心，把我就这样抛弃，我真是没什么出息，对你还放不下去。 好了，交给大家， 交给大家 了啊！什么酒，借什么酒，喝一杯，请你走路不必回头， 不必回头。 午夜过后，酒吧门口，我走了一面，爱要飞来横祸。我说算你狠，善用无辜的眼神，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我说算我笨，软不隆咚的耳根，只为一时的气氛，搞一肚子的气氛。 写从到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你的别人身上有何乐趣，丢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 我会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会活得很好没关系。What's up, speak up, shut up. 你到底哪一点在不爽，是你不平衡，最帅的是男人最要命的自尊，年幼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思春的冲着迷人，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先生好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你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这里歌让我写从到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的别人身上有何乐趣，丢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会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 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这里歌让我写从到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身上有何乐趣，丢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会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 心说那我公主来不下来，在心爱你的无聊该家里丢牛奶，耳朵痛，呛得眼泪流，圣诞寂寞愁，好汉不回头， 一杯爱浓浓， 中毒男女老。 他最后是这样吗？ 圣诞寂寞 他最后唱的是这个吗？ 好汉不回头， 我以为就是一直是圣诞寂寞愁，好汉不回头什么的、啊。 人家有改词， 是啊，这个反正陈小春呢，就是你听了这种歌曲，你能想到他社交恐惧吗？就感觉会。过来就应该跟你就是咱俩哥俩好啊什么二魁首啊什么是吧？ 他小宋说哇 PD 以后出场就放这个 BGM 吧，感觉跟你好搭哈、啊嗯。 是不是就有一种大哥要驾临那种气势啊？ 一个绿波奇说停个车的功夫都唱完了，哎呀遗憾、嗯，没关系，待会儿8:20我们还会有 K 歌欢乐上班路的第二波， 是 包括想要听到的非常迷人的 PD 的低音炮的版本， 还、哎、跟你一起合作的低音炮啊，一会儿我们来期待一下， 一会儿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9004北京音乐广播， 管路管路空调管路，清洗清洗杀菌清洗，途虎养车就在等你， 途虎养车空调管路杀菌只要19.9，上途虎养车 APP 就好，养车就是途虎。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更动心，FM974音乐更动心。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刚刚这个跑步又跳水跑步又游泳的郭皮弟。 跳水你那水花得多大呀？你跳一次下面半个游泳池都得重新灌吧。 你不知道吗？中国人或者中国队的就是压水花是专业的，水花那是不存在的， 那是中国队，而你是郭 PD。 但是你看哈， PD 刚刚带来了一段 K 歌啊，当然是和我一起。刚刚的一念执着是这样评论的，他说我还刚开始没反应过劲儿呢，你们这个歌就跟着 K 完了。算你们狠。 一个绿波去说停个车的功夫都唱完了，就是因为今天我们可能我们还没有给大家预告，我们俩就开始唱了，是不是啊？那下一波要跟大家预告一下，一会儿可能我们会唱两首歌曲，好不好？ 是的，就刚刚没唱出去的那首，就 PD的低音炮震撼马上就要带来了。 还好，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还是先让大佐来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是，大佐今天说这话题特别高兴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最近有没有看那个《乘风破浪》啊？不对，阳光满披荆斩棘的哥哥呀！啊，不得不说，姜还是老的辣，男人味儿还得是这波足啊！看得我想起了当年歌词本上的 Beyond， 以及贴在墙上的三鸡哥。你说等个几十年后，我们早秀家族能不能也参加个比如说什么胡吃海塞的节目组啊，这样的节目。今天呢咱们也发挥想象，如果可以，你想要上哪个节目呢？无论是广播电视还是网络综艺都可以，赶快来通过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可以你最想上哪个节目呢？当然我知道你们最想上的肯定是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啦。 有道理有道理啊，大家呢很多人都选择上早安音乐秀，但是我发现呢就真的是音乐台的听众、很多人的想上都是音乐节目，对不对啊？雷洛今天说芒果台早年的挑战麦克风，一档队伍 PK 的节目被系统选中，最后一关的系统评分会获得相应的奖品，这个很适合我啊。 还有当年的那个和我一起唱，就是把明星请过来， 对对对对对， 然后让这些比如说平常在 KK 软件上然后唱得特别好的达人去跟自己的偶像同台。 对对对， 当年你知道我刚来台里的时候，我制作过一个就是创意非常类似的广播节目，但后来就是碍于无法落地。 不，我们周五的那个早安游乐场也是盖版的，是不是啊？ 什么？那个是游戏的环节啊。但是你看，就是这个芒果系列的这些综艺还是很受大家欢迎的。时光雕刻提到了说，如果最近的话，我就很想上《中餐厅》，忙碌而紧张，要听小明哥训话。但你一定没看这一集吧？这一集不是小明哥训话，是宁静姐训话。 就是反正总有个训话的啊。而且我觉得《中餐厅》那个节目，你就看那个嘉宾那个汗往下滴的呀， 是 真辛苦啊。 对，很辛苦啊。但如果你最近问我想上，我也很想上《中餐厅》。 为什么？ 我去给龚俊洗小龙虾，看他一个人洗的 怎么这 么 卑微啊！你就不能跟他一起组炒个 CP 什么的啊？ 我不配。 好了好了啊，今天呢，大家可以一起来跟我们说一说啊，你最愿意去的哪档节目呢？就广播啦、电视啦、网络综艺都可以啊，一起来告诉我们。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就是大家今天提及率非常高的《向往的生活》的主题曲，来自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 每个早晨七点半就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静，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 指尖斜阳融在小河里，逛了黄昏市场，收获很满意。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在等你，见面有聊不完的话题。餐桌摆在开满花的院子里，微微酒意阵阵，欢歌笑语。从不考虑明天应该去哪里，因为今夜的风太和煦。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推出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正常缴存客户均可申请，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按日计息，无需抵押担保。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即可申请，最终结果以实际审批为准，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已到保养公里数， 上班太累，休息珍贵，周末我只想躺平。 元宝直销车险代办保养服务 YYDS， 专人上门接车，保养 4S 店由你自选，保养全程监督，保养完毕即刻送还。这么好的服务你还不知道吗？ 保养还能代办，真是太好了，一来一回再加上保养时间，至少省下大半天。 还不快去投保元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永远秀，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一会儿呢，我们俩就要开始第二波的 K 歌 battle 了。刚才的那一波没有出来的这种低音炮，你今天非常一个小可爱的版本就会同时献给大家哈， 让大家发现一个不一样的 PD， 一个不是在节目当中想要躺着去炸水花的 PD。 你知道你刚才说了以后说我要跳水，然后你说我平躺下去，然后刚才有人说炸鱼，你知道吗？ 应该是炸泳池吧？ 这是一个梗了，就是相当于如果是你去跳水的话，如果你是平躺或者是那种摔下去的话。就是被人称为炸鱼，你知道吗？ 那这样吧，就送你去参加心动水立方，你觉得怎么样？ 别了吧， 十米高台， 我觉得应该没有人想看我跳水。 好想看啊！我恨不得就是用昨天的话题，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就给 PD 办一档综艺节目《心动水立方》。 什么心动水立方？专让我一个人跳是吧？ 对， 而且就都是十米跳台那种啪啪的啊！ 好想看炸鱼啊！ 好了，那一会儿呢，我们会跟大家来一曲继续唱一下我们接下来要送出的两首歌曲。 K 歌， 是了，先我们先来。就是气息耳朵啊，来听到 就一说要炸鱼给 PD 吓的话都不会说了。 Taylor Gray 带来的 Don't Wanna Wake Up。 Someone to hold on to me. I'll never let you go. And if you're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推出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正常缴存客户均可申请，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按日计息，无需抵押担保。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即可申请，最终结果以实际审批为准，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买车险，选人保，人保车险服务好，代理赔没烦恼，车险管家帮您跑。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即享专人上门代办理赔服务，车险管家上门接车，带您办理车辆定损、维修，修理完毕即刻送返车辆，理赔不用自己跑，专人代办全搞定。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哎呀，紧张时刻来了， 我很想送你去披荆斩棘的哥哥，但大家一致想送你去水立方。 就是大家想去我然后刚才有人说这个水立方今年因为这跟我没关系、啊、 他说为了避免 PD 炸鱼，水立方已经关了，要明年5月才能开放，这是为了筹备冬奥。 对、嗯、我们现在已经变成这个冰丝带了，对不对啊？ 哎，是的、哎、Raven 提到的啊，但刚刚确实有一波又一波的弹幕希望送 PD 去水立方，大家先听完这首 K 歌再决定要不要送 PD 去水立方。因为我觉得披荆斩棘的哥哥还是很需要像他这样的低音炮哥哥的。 嗯，对。然后呢，这个静瑜今天呢给我安排了这首低音炮的歌曲，是来自李承铉的版本啊、嗯。那天一出来以后，哇、哦，就全场的女生都欢声雷动， 而且就是承包热搜榜 哈、啊。我可以达到这种效果吗？ 我们来试一试。 那就不一定吧。来，我们感受一下哈。 那我先给 PD 垫个音哈。 哎呦，这首歌一出来， 你要展示你低音炮的魅力哈。 你先来好不好啊？ 我先来。 来，准备。 举手晃动，一起来。Naughty bounce， 顽皮老板喝不醉、嗯、每天都在天上飞。 举手晃动，一起来。 Naughty bounce， 顽皮老板喝不醉、哦、每天都在舞、 哦、根本拦不住、啊、天赋加努力造就我的 groove， 都说 money 环绕在我的 room， 全是 50 you better move、嗯、没时间停下休息 yeah， 给你抢然后 know me yeah， 谁有天让我有你 yeah， 一个美丽情绪当你买礼物。 Do that who show what I do， 时候全是骸骨，谁能拉到这我不能，我在乎。 有低音炮都是这样的吗？ Just go back to the final rhythm my shoe， 别再修高级，就是 nobody， 你们并不清晰，然后心里对我定义 nobody know about me。 孩子们复杂的套路，我偷偷的见到，我不讲真的没礼貌，没关系的某某，为了人们要求屏幕前的小丑背后谁去笑，走最快的路，那些弯路随你绕，把直接登顶再让他们记住我是谁。 Boom boom boom， 想放弃随便你，嗯，别来惹我，记清楚了没？ 哇哦，这是啥呀？这我们俩这歌怎么这么短呢？ 啊，只有1分15秒。 对，也是考虑到大家的耳朵的一个关系啊，也不能一直唱，对不对啊？ 哎，但我们马上就要风格反转了，紧接着的这一段歌曲呢，嗯、就是要大家上班路上一起唱啦。 我跟你说，今天这两首歌放在一起啊。 哎，我前面这段要唱的，你就直接给我过了。 那 这样吧，你重新来，然后你来唱好吗？ 啊，真的吗？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不会啊。 那我教你好了。 那你教我吧。 好啊，准备好啊。 嗯，要低音炮的啊。 Twinkle，Twinkle， 你来，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你又跑调哦，来准备啊，各位。 跑调的哦。 这首歌曲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唱起来了，好不好、啊 哎？上班路上来跟我们一起唱唱歌，放松一下，欢乐上班路。 哎。来，老爸去哪儿啊？这首歌曲呢？ 老妈去哪儿？ 刚才有很多人也想唱这档节目来的，对不对、啊？ 对，爸爸去哪儿？ 哎。来 ，Come on， 准备。 我的家里有个人很酷， 那就是我呗。 三头六臂，刀枪不入。 练过铁砂掌，哎呦。 他的手掌有一点粗， 是吗？ 牵着我学会了走路。 来， 谢谢你关注我小怪物。 这没 rap 你也滑。 你是我写过最美的情书。有口住家家的幸福，爱着你呀，风雨无阻。 来，一起唱。 老爸，老爸，我们去哪里呀、啊？ 有我在就天不怕地不怕。 宝贝宝贝，我是你的大树，一生陪你看日出。 好，交给大家了。 哎， 写下一篇呐， 爸爸爸爸，我们去哪里呀？有我在就天不怕地不怕。 宝贝宝贝，我是你的大树，一生陪你看日出。 怎么办？ 我的老爸是个 哇，这里面也有 rap。 对， 你可以吗？我光了牙，我也可以带你去火辣辣。 老爸，老爸，我们去哪里呀？有我在，就会天不怕地不怕。 这是 啥玩意？ 这不是 verse。 老爸，老爸， 哎， 我们去哪里呀？ 去哪儿都行啊。 有我在，就天不怕地不怕。 宝贝，宝贝，我是你的大树。一生陪你看日出。 你是我的大叔，那谁是我的大婶？ 老爸，我们去哪里呀？ 大婶没出来呢。哎，这首歌里哪来的大婶？ 宝贝宝贝，时间的收益会，你是永远的正对。 大婶这不就来了吗？ 啊，老爸，我们去哪里呀？你就是我的天大和地大，宝贝宝贝，时间的收益会，你是永远的珍贵。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这一段戏里也已经没词儿啦。 啦啦啦啦， 他是你的大婶儿。 过分。最后这段我们都一起吧。 我们一起啊。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How I wonder。 你又跑掉了。 我才没有呢。 好了好了，不错不错不错啊，这首歌曲青春洋溢，跟刚才那首歌曲低音炮正好是相得益彰。 哎，那你刚刚那首低音炮唱完了之后，大家真的是评价好成两极化呀。 啊，怎么说？ Z 说今天好厉害呀，666，我没有想到你们居然敢唱天上飞。然后呢 是 评说果然选歌太重要了，这就是 PD 的 style 啊。 嗯，那就可能是吧啊，举手晃动一起来。然后 对，你这样就是不要任何的电音，你就直接用特别低音炮的方式来唱的前几句好吗？ 举手晃动一起来 ，Naughty Bounce。哎，有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你还是没有那个感觉啊。 是， 但李荣浩的这个现场演绎的舞台版本还是啊，不是 李荣浩， 对不起， 你今天咋了？这是 李承铉啊，还是很炸裂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披荆斩棘的哥哥》。我们今天为什么选择这些歌曲呢？也是跟话题有关系。今天聊到，如果可以的话，你想要上哪档综艺？刚刚你看我们唱到的歌曲有《披荆斩棘的哥哥》，有《爸爸去哪儿》。很多人说刚刚还是小哥哥的音炮，突然转成了爸爸。那你没有发现《披荆斩棘的哥哥》里面其实很多人的身份都已经是爸爸了。 哎，是这个哥哥呢是一个代词，就像刚才你说你上那档节目是大、老大姐一样。 老大姐 也不一定是老大姐对吧？ 我没有说老大姐吧。我说的什么来着？ 对啊，你自己都忘了吧。好了，今天呢这个我们俩的这个唱歌的部分已经结束了，但是一会儿到底有没有这个彩蛋的 bonus 呢，大家一起可以去期待一下好不好、啊、 今天我们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抖音还有微博已经听听 FM 开启了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来到视频直播间看看我们上周的 Nobody 跳的还过瘾吗。这周带来了全新的哇，刚刚在韩国舞台当中拿到了一位的 Dom Dom， 你就一会儿就准备上演了哈。 虽然我们俩还没学会啊，我们可以先练习一下。 大家一会儿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各大视频平台，一会儿会有我们俩的这个精彩的热舞的环节啊，一会儿见了。 早安，音乐秀，风中的游乐园，白白的。

这个夏季，欢笑奇遇，有你一起翻越海底，就是天晴，陪伴你去探索陆地，未解开的你总会给我们勇气，这世界会有你我心里。 特别好听，特别唯美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深的《夏日有晴天》。但是如果现在正在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能会看到两个人随着这段优美的音乐群魔乱舞。 很不容易哈、啊、就是一场直播节目，因为开启了视频直播，且上周答应了大家要跳舞，以后 对 这个阀门打开就关不住了。 嗯， 我们两个练了两首歌，接下来还有一段舞，而且呢还是目前最火的拿了一位的歌曲。 是这样，我们一会儿呢拿一首歌曲做个间隔，然后大家呢也让大家持续来锁定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好不好、啊、 是的，来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抖音、微博以及听天 FM 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对， 刚刚已经看到抖音的朋友在说了，哇，彩排的时间有点短啊，原来放音乐的时候你们俩在练舞。 对啊，就是其实之前就怎么说 Nobody 那个舞，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 一些 啊， 这个确实难度有点大啊、哎、FV116 说彩排准备上才艺， 哎，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可能要开始 上才艺 上才艺这首舞曲了啊。来，听到的是来自葛正山的 Party Party， 之后我们来跳一下这支Dum Dum。 又是星期五，但要做什么？打个朋友跟他问 what's up。 如果没有计划，一起来骑着我的机车或 U-bike， 我哪里去可以 follow me， 带着我的冷鞋画个冰，要我保持我的诚信 feeling free， 心里的流浪回不去，对，乱流像个飞机，除了享受我生活没规定，穿着正式或者睡衣，把我手机的铃关到最低，跟我所有压力说 goodbye， 任何事等下礼拜，今晚我只想愉快 and have a good time。 今晚不想待在家里，家里一起出来 everybody body， 不管怎么疏解压力，压力随便在哪里 let's have a party。 今晚不想待在家里，家里一起出来 everybody body， 不管怎么疏解压力，压力随便在哪里 let's have a party。 接下来就下一站朋友家里聚个餐，点了 pizza extra cheese， 自然没有防腐剂，要我最喜欢没人管，找到兴趣随便玩 KTV 或者随身听，上到喉咙没声音，可是唱盘一起转来转去，跳到几点也没有关系，只要音乐不要断续，今晚让我玩得开心，没有什么放不开，当你看我上了台，说我命都拿着麦，也换我回来了。今晚不想待在家里，家里一起出来 everybody body， 不管怎么疏解压力，压力随便在哪里 let's have a party。 今晚不想待在家里，家里一起出来 everybody body， 不管怎么疏解压力，压力随便在哪里 let's have a party。 It's my Let's get the party. 完了完了，这个 DJ 没当好。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好不好啊？来， 我们就让这个舞蹈课赶快开始吧。 好了，就是刚才如果大家看视频的话，我们俩已经开始扭了半天了。 是，也已经有很多我们的聊天室当中的小耳朵开始给我们各种截图了啊，这古怪的姿势。但也知道了，我们俩毕竟没有跳整首的这种能力，唱跳歌手非常不易啊，在节目当中已经不止一次的认证过了。但这首歌最近还真的是蛮火的，而且其中的这个口哨音哈 ，So Me 全招迷，大家可能更多熟悉它是从这个 Produce 101开始，然后呢，它是拿到了最终的一个 C 位，后来呢，可能也是因为跟公司的一些纠纷， 相当于中国相当于韩国版本的孟美岐 啊，对对对，差不多， 对， 后来呢，也是因为跟公司的一些纠纷，所以沉寂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想到这次王者归来发了一首单曲，直接就拿了第一名。 对，但是大家如果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再看上我们俩魔性的舞步，可能想象不到它是怎么跳的，没关系，我们先来听歌好不好哈？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大家可以随机的在我们的视频当中 捕捉一下啊， 好不好啊？好，来三二一，走！这首歌曲《Dum Dum》来自于全昭敏。 当当，确实是当当啊！刚才在这首歌曲当中的时候呢，大家可能没有看到我们俩单手换眼镜的姿势啊。 你只有眼镜， 换眼镜， 我没有眼镜啊。但这首歌其实一个很标志性的作用，就是说有一个动作，不知道所有人能不能做，就是把这个 OK 的姿势反扣过来，扣到你的这个眼睛上。 反扣眼镜啊，对啊， 反扣眼镜不是反扣眼镜。 你知道大家现在这个弹幕当中刷的是什么？哈哈哈哈哈！ 然后你听一下，就是 PD 的这个喘气声，就知道唱跳歌手有多么不容易啊！ 不容易，不容易，不 啊！哎，但是刚刚有生如夏花提到说这个舞特别的费腰，我们也把今天的这个现场唱跳的这个环节记录下来了。那么下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能会收得到这一段我想把它抹去的视频。 好，这个我接下来呢放这首歌曲呢，就代表了我现在的心情，就呼喊青春。哎呀，想要变得更青春一点，那真的得大声呼喊啊！哈， 哎，但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放到你的早安快跑里面， 嗯， 因为它费腰啊，你就可以多练一练。 究竟是天空。哇哇哇哇 罗海彤的呼喊青春，这个早安乐秀嗨翻你的上班路。 这个呼喊青春已经不够对于我们 PD 来讲了。刚刚有朋友说给我们 PD 准备点氧气吧，如果以后再跳这样的舞，然后你就放一首新歌叫呼喊氧气。 对，但是这个一念之中说废腰的舞还是挺适合 PD 练的。是的啊，我觉得就练完以后大汗淋漓，就像跟思萌做了一堂私教课，是不是、啊、 哎，但其中其实有一个动作蛮简单的，就是不带腰的，是那个手翻出去又翻回来、李小乐在这边笑得好好好，说 PD 小胖手翻不过去。 一面之中说：“肌肉把咱们月鸟给累飞。”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快跑那个时候没怎么跑了吧？ 啊、 因为知道后面还有大的这种叫什么有氧运动，对不对、啊 哦、把时间都留给了周四，我们在视频直播间等着大家。 哎、 今天呢也跟大家聊到了关于综艺节目，所以你看什么《舞动奇迹》呀、啊 嗯， 还有什么这前一段时间的那个湖南卫视的那个舞那叫什么来着？ 嗯， 舞完了忘了，好了你也不记得。 没关系，这你最近街舞是。又开始第四季了呀，对， 是的， 对不对、啊、 哎，没错哈，这就是街舞第四季啊、哦，神仙打架的场景。 哎， 所以这些节目也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我跟你说，刚才有小耳朵说准备给我安排一个节目，我刚才一直没说憋着，因为我想想我要不要去，跟着贝尔一起去旅行。 我不想去。 哎呀，就是学到各种求生技能，我觉得也还好了哈。所以欢迎大家把更多的答案发送给我们。不过呢，看到我们这么爱吃的小耳朵，我觉得《主厨竞技真人秀》 《 主厨的荣耀》迎来第四期，这个应该比较适合大家去哈。 《主厨的荣耀》最近。荣耀怎么这么火呀？你是我的荣耀， 对，你是我的主厨荣耀啊！ 随着赛程的不断推进呢，主厨们也将面临创造力的全面考核。这一集呢，选用的是便利店食材，哎，我觉得所以如果看一下的话，上班族其实还蛮有用的。用便利店的食材，如何用创新的方式做出来不一样的味道呢？ 对， 比如说把 QQ 糖用液氮处理成冰块，把方便面打碎，重新融合成面团， 对，对 对 啊、 制作成了意大利著名的团子意面等等这些新奇的吃法。 嗯， 哼。我觉得我再买上一盘，就是一盒红烧牛肉饭，还有红烧牛肉面。哎呀，太香了，太香了！ 我跟你说，我看出来静宇你的这个思路了，你把小耳朵们送到这个节目当中，你的早餐库又很丰富了，对不对、啊？ 是不是？嗯，大家赶快来跟我们的音乐早餐投稿吧。 好，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火星电台，他们原唱应该算是十年前的一个版本了啊。 是 听到他们的《娱乐天空》。 装，做善良，正在。

we had a summer flame. And I told my heart it was just a summer thing. But you made the fall in the winter bloom. In the spring from June to December was you and me. And I told my heart it was just a summer thing. That it was just a summer thing. 哇，这首歌曲啊，绝对是，如果今天是夏日舞池的话，我当 DJ 这首歌曲就是我最终曲的一个选择了。好 不可以了，你今天运动量已经够了，小耳朵们已经开始心疼你了。 大家说 PD 放过这个舞吧， 毕竟现在也是在一位的舞。 一念之灼，你知道怎么说吗？好家伙的，我看你们俩练舞，我自己都跟着出汗了，你知道吧？ 但我们也带动大家来运动了啊！ 哎，是的、啊。 确实，如果你觉得上跑步机或者说做一些力量的运动很枯燥的话，其实可以学着去做一些舞蹈。你会发现一节课下来之后，真的整个就是衣服都湿透了。 我就问你，这个人怎么还真是啥都能上升一下啊？明明刚才那个舞蹈是你每次老笑场，是不是啊？ 谁笑场？我这里有视频，你等我把证据放出来。 好了，我们到时候把这个证据放出来。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大家想去哪个节目。我发现呢，大家不管想去哪个节目，其实体验一下不一样的人生才是这个最关键的事情，对不对啊？ 哎，没错。那今天也有大家提到了很多来想上早安音乐秀啊。我们今后想创造这样的机会，多举办一些线下的活动。 好嘞， 在允许的情况之下，然后多跟大家接触，让大家可以圆梦。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加上各种各样的一些 battle 当中呢，就已经快结束了，但是呢，大家不要忘记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啊！ 哎， 稍后要马上要进入到的腾明老师为大家送出的啊汽车音乐会当中，我们今天会的跟大家来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腾明老师已经忍不住要自己跟大家介绍了，我在线吗？ 这么快吗？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接下来这档接力棒 哇 汽车音乐会。刚才你俩的舞蹈真太震撼了，我被震撼到了。 你知道我们两个跳到一半，腾明老师突然出现的时候，就同事之间的社死现场，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两个眼睛就瞪得像四只眼睛。 好啦，接下来的节目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汽车音乐会啊，开车慢，驾行车安全啊，龟速行驶容易造成道路拥堵，也可能面临扣分啊， 对 罚款，特别在高速公路上龟速行驶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怎么回事？稍后来听汽车音乐会。 好嘞，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由腾明老师为你主持。那明天同一时间再回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吧， 拜拜， 拜拜。 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镯。 七夕情人节，用手镯圈住幸福。